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90集《清神二》。沈妙轻轻后退一步，避免沈清扑上来胡乱抓挠。他猜想的果然没错，下一刻沈清就扑了上来，双手越过铁栅栏想要抓到沈妙，却被栅栏隔着，只能徒劳地晃动手臂。看来你还是没有学聪明啊。沈妙扑哧一声笑了，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别费力了，没用的。沈清恨恨地放下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沈妙，你是过来向我示威的吗？你是来看我有多惨？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比我凄惨100倍。 真可惜。沈妙怜悯地看着他。就算真的有那一日，你也是看不到了。沈清一愣，眼中忽而涌上一抹恐惧。他被关在这牢中已经有几日了，连他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从来娇生惯养，曾以为与玉亲王在卧龙寺那一夜便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没想到后来接踵而来的噩耗一个比一个令他恐惧。怀孕、回朝宴、出嫁，以及出嫁那一夜的血腥屠杀，如今竟是沦为阶下囚。他强忍着心中的不安，嘴硬道： 你别想骗我，此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无，难道还会牵连上我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沈妙蹲了下来，与牢中的沈清对视，他像是大人在看不懂事的小孩一样，轻轻地摇了摇头。整个玉清王府被灭门，唯独你一人活了下来。不管是不是阴谋，不管你和凶手有没有关系，只要你活着，你就成为天大的罪孽。 我能和凶手有什么关系？ 沈清反驳道。 我为什么要灭玉清王府满门？我与他无冤无仇，就算有，也是你。 他的话说到一半，突然戛然而止。他看向沈妙，有些不可置信道： 是你干的？ 沈妙唇角微微一翘： 是你干的！ 沈清一下子抓住铁栅栏的栏杆，看着沈妙： 是你和玉琪王有深仇大恨，是你让人灭了他满门，你故意留我一条性命，就是为了让我给你背黑锅。沈妙，你打得好算盘！ 他看着沈妙，心中又惊又怒。惊的是沈妙竟然阴毒至此，怒的是自己如今落到这个地步，全都是拜沈妙所赐。沈妙微笑道：大姐姐，凡事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过方才你这一番话，看上去似乎在牢中待了两日，竟变聪明了些。沈妙虽是否认了沈清的话，可在沈清眼中，却是沈妙已经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大怒道： 你想干什么？沈妙，你得逞不了，我爹和哥哥一定会救我的，他们会找出证据，到最后坐到这牢中的是你不是我，到那时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千刀万剐。 你还指望二叔和沈源？二叔现在怕被牵连，连来看你都不曾，至于沈源，他本可以有好的仕途，前程无限，却因为你麻烦不断。你真的以为他会想来救你吗？沈清怒视着沈妙，心中却知道沈妙说的一点也不错。沈贵是个什么性子，他如何不清楚？早在沈贵将她嫁给玉亲王的时候，沈清就看得清清楚楚。沈贵骨子里和沈老夫人一样，只会趋利避害， 至于这个从小就有些莫测的二哥，他虽然从前也为自己解决了不少麻烦，可是这一回影响到了沈源的仕途，沈源真的还会帮他吗？ 沈妙，你少胡说八道。 尽管心中不安，沈清却还是硬撑着说道， 我娘也不会对我袖手旁观的，我娘一定能想出法子救我，只要我娘出面，凭二哥的本事找出真相不难，到时候倒霉的就是你们。 二婶，唉，我知道二婶对你很好，你是二婶的眼珠子，若是你有什么不好，二婶一定会拼了命也要保护你，就像当初对我一样。沈清不安的心情这才有些缓和，也有些得意，任婉云历来对他纵容有加，在沈府的三个嫡出女儿中，陈若秋对沈月稍稍严厉，罗雪燕压根就和沈妙很少在一起，只有任婉云对沈清是百倍纵容。只因为当初生沈清的时候，任婉云难产，好不容易才母女平安，任婉云对这个女儿便十分的伤心。就连当初沈清想要争取定王复修仪，任婉云也没有说半个不好。如今就算别人对他冷漠不堪，可只要有任婉云在，就一定不会放任他被人冤枉。沈清得意的笑容还未扬起，就听见沈妙带笑的声音响起了，可是大姐姐，你猜你和七弟比起来，在二婶的心中谁更胜一筹呢？沈清一怔，死死盯着沈妙没有说话。沈妙温柔地看着他，二婶有多疼七弟，咱们府中人尽皆知，若是因为你要赔上七弟，你猜二婶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啊？其实我也十分盼望着能知道这个答案，不知道大姐姐能不能为我解答。沈清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比谁都清楚沈源摆在任婉云心中的地位，以任婉云现在的年纪得来沈源摆自然是十分珍贵的，加之沈源摆虽然淘气，却也十分讨人欢喜，更重要的是沈源摆是个儿子。这个世道对于女人来说总是尤为不易的，在任婉云的心中总是更偏心她的小儿子一点，若是真要为了自己搭上沈源摆，沈清对那个答案已经心知肚明，他定是被放弃的那个。可是就算心中再如何恐惧，面对沈妙，沈清总是不愿意自己弱下气势一分的。他看着沈妙冷笑道， 你想说什么？莫非你要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死路一条？沈妙，你别忘了，我肚子里还有皇家骨肉，我肚子里还有王室的血，就算是为了他，我也断然不会有什么差池。 说完这句话，沈清就抚摸着自己的肚皮，显出一份慈爱的笑容来。这实在是让人有些愕然，毕竟几日之前他还捶打着自己的肚皮，恨不得没有这个野种。大姐姐，你真的以为他是你的保命符吗？沈妙轻飘飘的眼神落到沈清微微鼓起的小腹上，淡淡道，若是从前以陛下对玉亲王的看重，自然是要保住这个孩子的，可是如今只怕会成为你的催命符呢。 你什么意思？ 沈清听不懂沈妙在说什么，可是从沈妙势在必得的目光中，心中却是忽然生出了一股害怕。他直觉沈妙并没有骗他，可是为什么肚子中的孩子会成为他的催命符呢？沈清自然不晓得有些流言在宫中流传，传到了帝王耳中，于是有些事情就悄悄地改变了。若是从前为了保住玉亲王的骨血，文惠帝自然不会这么早就让沈清陪葬，可是现在 怀疑的种子一旦升起，帝王残忍起来不留情面，只怕恨不得斩草除根，早些让沈清和肚子中的孽种一并下地狱才好。见沈妙笑而不语，沈清心中更慌了，他厉声道： 沈妙，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害我？ 无冤无仇？沈妙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她看向沈清：你们母女算计我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无冤无仇呢？ 你…… 沈清心中不甘，看向沈妙的目光仿佛在看什么可怕的人。 你害了我，你一定会不得好死。 风水轮流转，总有一日你们大房也会变成丧家之犬，被人践踏，你们全都不得好死。 说到最后，话语声陡然尖利，似乎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掩藏他心中的恐惧。而在他的谩骂中，沈妙却神情未变，他低声道：风水轮流转这句话不假，不过要等老天来转，只怕有些太难了。世上之事，谋事到底在人，好在一切都没有白费。沈清所说的不得好死，前生他就已经尝过其中滋味了。那时候罗雪燕已经去世，沈秋被淹死，沈家大房中沈信同所有奴仆都锒铛入狱。听冷宫里的小太监们传言，沈信蹲的是最恐怖的大牢，用铁链穿透了肩胛骨，怕他逃跑，脸颊上还烙上了一个囚字。对于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军来说，这无疑是最令人感到无法接受的。如果说身体上的酷刑还能忍受，那么对于精神上的羞辱才是最让沈信痛苦的地方。而那个时候他却被关在冷宫，看着傅明从太子之位上被推了下来，看着梅夫人洋洋得意。沈清已经有些错乱起来，他到底年纪小，未曾经历过什么事情，任婉云又从来宠爱着他长大，一旦出了什么变故，承受的办法总是很低很低。他尖叫道： 沈妙，你不是人，你会不得好死。 沈妙静静地看着他。沈清看着自己的希望被一个个击碎的感觉如何？沈清仇视地盯着沈妙。我穷途末路的时候，你曾送我一程，所以这一回我来送你最后一路。他微笑着说道，目光中却是一点笑意也无，清澈如水的眸子中反而漾起星点波澜，如黑色的云雾沉沉笼罩在对方的身上。前生他临死之前看到的是沈清和沈月站在梅夫人身后巧笑倩兮的脸，沈家大房最后落得一个凄惨结局，二房三房功不可没。如今他重走这艰辛的人生，为的就是要将还未长成的毒蛇獠牙一个个的拔掉，然后再慢慢折磨。沈清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恨恨地咬着牙道： 沈妙，你不得好死。 沈妙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俯视沈清，那张稍显稚嫩的脸蛋在阴森的牢笼中竟显出一种不可逼视的威严和风华，而在那威严中又蕴含着淡淡的黑色风暴，终归是化为他唇角的一抹冷笑。紫色的裙角在牢笼前翩然欲飞，那道身影渐渐消失。沈清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沈清，你是第一个。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